这豆腐脑这里头这黑的这是什么这个？ 这是木耳啊。 木耳旁边这黑的。 旁边这黑蘑菇啊。 蘑菇旁边这黑的。 那没瞧出来，您说那是什么呀？ 这是 头发。 对， 头发。 这是头发。 刚才炖着这个，你轻着点炖的，你这这头发，头发， 这头发，头发怎么回事？ 对，这怎么回事？不是干净吗？卫生吗？老戴着帽子，哎，工作戴着帽子，这头发怎么掉进的呀？ 这要不戴帽子，不定怎么着呢？ 就是的，哎， 快来人呐！ 快来 人呐！ 哎呀，不卫生啊！ 不卫生啊！可脏了，脏的我呀受不了啊呀！ 这准是干的啊！ 王八 哟，我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。干啥呀？你们俩在这唱啥呀？自个儿跟自个儿店里头嚷嚷，还不够跑人这儿来嚷嚷啊？你看不惯人家好啊？啊， 不是，你这 啊，你们这嚷嚷啥呀？ 你看，你刚才昨天你说这干净，你说这干净， 当然干净。你看人都戴着帽子操作，你看你们俩碰碰面的， 不能是我的 头发。豆腐脑里有他的掉的头发， 豆腐脑里有头发， 有他掉的头发。 您听我解释，这个我们是非常干净的，而且都是这个规范化操作，我们绝不允许有头发。我们这都是戴着帽子的， 这头发能是谁的呀？ 这还真 还能是我们俩的？ 这头发还能是我们俩的吗？ 我们俩翅膀撑的， 我们俩翅膀撑的。 那 我非得把他的头发扔下来扔在里头。 对呀，我他头发揪下来，我这头扔。 哎，我还真。没法帮你。 没事，你看您我是不是？要不您看啊，您瞧我这帽子，我摘了之后您再一看。 啊！ 你看你摘了，你要 我没头发。 我 你怎么秃顶？你这 啊，打小就是遗传我爸，我爸就这样。 嗨！ 你所以这头发它不能是我的，二位客官是吧？ 哎呦，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又开始掉头发呀？ 嗨， 这个可真不太，你是不是太辛苦了？你看看你弄这一小店，你看我们街坊邻居来的太多了，你就日夜操劳，本来都快长出来了，又给憋回去了，一定是这样的。 不是大娘， 这个是能娶着媳妇吗？你秃成这样， 那个王婆， 应该 王婆，王婆，你跟他聊啊，你跟慢慢聊啊，这就给他说一媳妇好不好？好吧， 哎，行， 快走，李西，快走。 那二位不吃了， 快走。哎， 你缺心眼， 就赖你， 你没事你扽头发干嘛呀？ 你以后得往里面扔的。 废话，我知道他是秃子呀， 我也不知道他没头发呀， 他没头发，他你这。 咱各回不行，哎，不能各回各店。 怎么了？ 你得带我上医馆去。 干嘛呀？ 我这头发 啊， 这都冒血了。 哎，嗨！ 哎呀，正所谓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这生意场上更加如此。既然你们俩都不把力气放在怎么搞好店里生意之上，那就别怪人家竞争者比你优秀了。现如今又闹出了这么一出，得还是赶紧的解散你们这临时同盟，回去好好想想什么才是最关键的吧。这都是二虎相争无头绪，三足鼎立才破局，一门心思搞破坏，如此竞争不可取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